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海参得健康，驼毛贝得温暖。这里是鲜芋仙海参，仅此一天的专档节目。大家好，我是可薇。 大家好，我是玉斌。最近啊，老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马上就是小长假了，鲜芋仙海参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带个大优惠呀？还有朋友说，购物节目也应该与时俱进了，这个时候做海参活动再合适不过了。 确实，秋冬进补选择海参食补的家庭是越来越多，只是今年和往年不同，今年秋参紧缺，刚刚上市就价格飙升，再加上现在又是过节馈赠的销售旺季，我们也是一直与鲜芋仙厂家积极谈判，看能不能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福利政策。 那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地中海一级品野生海参鲜芋仙的品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是的， 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108，立减1200块钱，只要799元，而且只要订购一盒，听众朋友您听好了，是一盒就多送一床5斤重的驼毛贝，等于说花799元，不仅可以给身体3个月的营养滋补，还有一床会员价680元的驼毛贝免费赠送。活动只此一天，明天不再享受。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看到手机尾号5841的朋友订购3套，说啊，之前一直在专卖店买海参的，婆婆比较信任百年老店，但是价格就是太高了，感觉这鲜芋仙的优惠啊比较实在。收货后呢，婆婆就立马泡了4头，品质啊一点都不输专卖店6000多块钱的，自己吃送人都不错。还有3301-4678-0054打都是老会员朋友了，都表示订购一盒鲜芋仙海参就送一床驼毛贝，真的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 不是从来没听过，而是真的从来没有举办过。 对， 提醒各位，这是仅此一次的活动，拨打40071061108，一盒200克40头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不要原价的1999，只要799，而且还有一床同等价值的驼毛被免费赠送。天冷了，家家都需要一床保暖舒适又亲肤的好被子，而驼毛填充的5斤重的大被子，吊牌价是2980元，想购之前的会员价都要680块钱。 对， 今天您订购一盒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108， 订购成功免费送身到家。对了，千万别忘了，还有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免费得，精美的独立包装，吊牌和官方统一售价都是一应俱全的，仅此一天海参福利，您订到一定就赚到。40071061108，40071061108。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